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打火机与公主裙》，作者 Tida， 第45集。 以前全家都在被酗酒的李成波折磨，忽然食物链又往下延伸一截，李寻母子的生活可见一斑。李兰妈妈拿出这辈子都没有过的硬气对待这对不速之客，李寻母亲倒还好，李寻回馈他们的态度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李兰妈妈气不打一处来，越发过分。即便过着这样的日子，李寻母亲还是坚持留下。那是他已得了重病，他没娘家人可依靠，不来这，六岁的李寻未来绝无活路。好在李成波对新来的儿子还算满意，有他发话，李兰母亲也不敢太过放肆。李寻的母亲极力地想让儿子融入这个家庭，可事与愿违，李寻从没拿正眼看过他们。为此他受尽三个哥哥的欺负，他们完全不拿他那股子傲劲当回事。李兰每天洗衣打扫要到很晚，往往其他人都睡下了，他的活儿还没干完。他看到过好几次，李寻母亲在月色下规劝自己的孩子，让他改一改自己的脾气，说现在已经不是他们两个在外面生活的时候了，他必须跟哥哥们好好相处。李寻从不应声，母亲说急了就动手打他，他委屈的大哭，却还是不肯答应。李兰心软了，她总觉得他们并不像家人说的那样可恶，她很同情他们。李兰开始悄悄帮他们的忙，那时李寻母亲已经病重，夜里疼得难以成眠。李兰趁着家人睡着，偷偷给他熬粥，照料他休息。他开始渐渐喜欢上李寻的母亲。李寻母亲用最简朴的布料给他做了裙子，那是他人生第一条裙子。他还给他听乐队的磁带，李兰毫不意外地迷恋上这新潮的东西，几乎一有空就去找他们。李寻不太会照顾人，对母亲的病束手无措，李兰拿出姐姐的架势批评他： 你要听你妈妈的话。 他最了解那三个哥哥，他们就喜欢欺负倔的，只要顺着他们来，他们很快就会腻。他好心规劝，可惜李寻理都不理他。李兰生气说： 这是你妈妈的心愿。 李寻瞪他一眼： 才不是。 无法沟通，李兰也不理他了。后来李寻母亲去世了，他离开的时候非常的惨，病得整个没有了人形，缩成一团，模样恐怖的让李兰妈妈那几天都没有去找他们麻烦。他离去时是深夜，李兰也在场。李寻或许知道母亲快要不行了，哭得痛不欲生。弥留之际，母亲拉着他的手，机械性的嘱咐他要融入新家庭，将来好好生活。看着这样的母亲，李寻终于点头，答应他最后的要求。这本该是他的夙愿，可不知为何，等他的儿子真正说出好的那一瞬间，他却像受了什么巨大刺激一样，高抬起干枯的手，抓住他的背。 不行，李寻，你千万不能跟他们一样。 李寻将脸深深地埋在母亲的掌心中，承诺他： 我知道了。 母亲安然离去。李兰开始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这个从不叫自己姐姐的弟弟。后来李寻开始上学了，他们老家学校很少，小学初中都在一起。李兰的大哥已经毕业了，二哥三哥都在念初中，而李兰只读了三年小学就回家帮忙干活。从李寻开始上学起， 李兰发现哥哥们欺负李寻更加狠了。他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气，好像李寻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样。李寻从不抱怨，但他毕竟只是个孩子，打不过就干忍着。没过多久，浑身上下已经遍体鳞伤。哥哥们偷偷撕他的书本，扔他的书包，制造一切机会不让他上学。可不管李寻受多重的伤，不管书本烂成什么样，李寻从来没有耽误一天的课程。而且他也学会了，不在哥哥们在的时候看书。所以当夜幕降临时，小院的瓦灯下，除了洗衣服的李兰，又多了一个温书的李寻。有一次李兰问他，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看书啊？ 李寻没好气地回答， 好像我说了你能懂一样。 他对他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的差，或者说他对整个家都抱有着浓烈的敌意。但是李兰不在意了，反正对他差的人有很多，而且他觉得李寻的凶并不是真正的凶。他默不作声地照料他，给他洗衣做饭，帮他分散哥哥们的注意。日子一天天过去，某个夜晚，李兰惊讶地发现李寻并没有出来看书。他在后院的杂物堆里找到李寻，他一直捂着肋骨的地方。李兰问他怎么了，他也不回答。后来李兰才知道，李寻考上了那所破学校里唯一一个还算不错的重点班级。这个班在北楼，离李兰哥哥们上学的地方有一定距离。可重点班要交额外一部分学费，李兰妈妈不可能给李寻出钱，所以那个班李寻没有上成，他又回到了之前的地方。哥哥们很高兴，李寻又跟他们起了冲突，他们开开心心给他打了一顿，肋骨骨裂。李寻没有去医院，李兰给他做了简单处理，偷偷攒钱买排骨炖汤给他喝。等李寻能站起来的时候，他第一次主动跟李兰说话，他向他借钱。李兰自己也没有钱，但李寻不管，他冲他大喊大叫，李兰急得哭出来，最后撒谎跟妈妈求了点钱来。李寻拿到钱，独自去了县城。等他回来的时候，包括李兰在内，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他将自己的头发染成了纯金的颜色。那个年代染发还不普及，尤其是这种夸张的颜色更是少之又少。因为这样特立独行的发色，李寻遭受的欺负更多了，甚至李成波都大发雷霆。李成波发火时全家都缩在角落，谁也不敢上前。好几次李兰都觉得爸爸好像快把李寻打死了，可一直到最后，李寻还是不肯认错，也不肯将头发染回来。久而久之，大家打累了，骂累了，也习惯了。于是当年那个小小的男孩就用这种简单而幼稚的方式证明了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他的发色也就这样一直保持了下来。面对这充满冲击力的颜色，李兰内心却有股强烈的柔和感。不管怎么说，他的头发是跟他借钱染的，虽然关联并不算特别大，而且李寻至始至终也没有对他说一句谢谢，但是这个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的秘密让李兰体会到一种久违的感动。李寻慢慢长大，坎坷的身世让他早早成熟，且戒心非常强。但不论多么早熟，他也毕竟还是个孩子，需要关心。后来他逐渐接受了李兰的照顾，虽然嘴上从不服软。日子一天天过去，李兰发现，随着李寻长大，以往平淡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乱。李寻开始频繁地离开家，虽然时间都不长。家里当时在忙着帮李兰大哥讨媳妇儿， 根本没空管他。妈妈甚至觉得他走得好，毕竟少一个人，少一张嘴吃饭。后来，李寻不仅自己走了，他还带着李兰一起。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